1923年嘅春天，孫中山上海嚟香港，翻翻佢嘅母校香港大學去演講。喺呢個大學嘅禮堂，即係而家嘅陸友堂，做咗一場英語嘅演說。喺呢一個演講裏面咧，佢特別強調香港對呢個革命事業嘅貢獻，香港對呢個個人整個生命歷程嗰個影響。冇香港就冇辛亥革命，係嘛？佢話佢革命思想嘅發源嘅地方就係香港，因為佢喺香港受教育，係嘛？特別喺西醫學院嗰幾年，係嘛？喺香港嘅時候，佢成日喺條街度行下，周圍睇下，佢發現點解喺英國人統治底下嘅呢一笪地方，係嘛？法治健全，個社會又秩序井然，係嘛？又冇乜貪官，係嘛？喺滿清政府統治嘅呢個神州大地，就產生無數咁多惡政治。於是孫中山話：佢喺香港求學嘅時期，成日喺度諗一個問題，點解我哋唔可以改革中國嘅惡政治呢？嗱，佢呢個演說咧，大部分嘅內容就環繞，即係話講佢嘅革命思想係喺香港作為一個發源地，仲有佢係革命宣傳嘅重鎮。第一張革命報紙《中國日報》就喺香港創刊嘅，係咪？而家我哋都可以喺中環揾到佢嘅遺址，係咪？有很多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都寫了一些書講這個辛亥革命運動和香港，其中一位很出名的香港大學的教授羅香林教授就寫了關於香港和辛亥革命的關係的專著，大家也可以圖書館找得到的。當然特別是香港大學的學生更加應該對這一位即是孫中山先生中華民國國父呢，即是有那種即是敬仰之心，多些讀一下他的歷史，是吧？所以好像我們這個特輯都是想講一下孫中山先生即是辛亥革命和香港的關係，希望可以啟發到年輕人讀一下中國近代史，關心一下中國的前途。 晚年的孫中山繼續為保護初生的民國奮鬥，一方面要培育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又要護法對抗各地軍閥。他在1921年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成立革命政府，準備北伐統一中國，並且着手改組中國國民黨。1924年孫中山應邀北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即勞成疾，在北京病逝。 孫中山呢是在他58歲那年呢過身的，其實都算短命的，一生奔走革命，係咪？你睇佢即係28歲之前，咁佢都係喺香港啦，咁又讀書啦，28歲就呢個上書李鴻章啦，跟住就成立呢個興中會啦，開始搞革命啦。由28歲到58歲，30年嘅時間，孫中山喺革命成功之後，實際可以掌握權力嘅時間係非常之少嘅，係咪？到佢58歲嗰年咧，佢就因病逝世，係咪？所以喺佢遺囑裏面特別提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嗰、那個時代背景就係話，喂，當時即係你都仍然係軍閥割據，係咪？內戰，中國亦都未必真，亦都唔係一個真正嘅統一。所以嚴格嚟講，呢、這個革命係失敗，係咪？佢嘅失敗就係你成立中華民國之後，國之不國，係咪？你睇下真真正正統一嘅時間係好短嘅，係咪？好啦，到你北伐成功，蔣介石北伐成功統一中國啦，跟住冇幾耐，喂，就來即係呢個日本仔就殺到你啦，係咪？日本仔殺到嚟，打咗8年之後，跟住又同共產黨又打幾年仗啦，係咪？所以孫中山其實即係當然呢個8年抗戰或者國共內戰咧，都係佢身後發生噶啦，係咪？咁但係終其一生你睇到，即係佢而家念，即係當佢死之前，佢都係念之在之，即係自己仍然放唔低嘅就係真係革命尚未成功，係咪？個國家仍然冇辦法富強嘅。其實一個國家係咪？係咪真係需要咁多英雄咧？孫中山算唔算係一個英雄咧？係咪？我覺得 在现在这个社会，当然我们更加不需要英雄。在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他是需要啲仁人志士，系嘛？依人韬而舍生取义嘅呢种咁嘅人，系需要呢种舍生不渝嘅人，系嘛？去为一个理想去奋斗。但系到咗今时今日，一个现代社会，我哋需要嘅系一啲繁荣嘅政治。呢繁荣嘅政治咧，就系民主系变咗一种繁荣嘅政治，系嘛？由人民去当家作主，决定自己嘅幸福，然后有一种制度去令到人民可以决定自己嘅幸福嘅，就唔系由个统治者去决定你嘅幸福，已经系二十一世纪啦。我哋仲要讲紧嘅就系香港啊，或者中国大陆，我哋仲要将民主作为一个追求嘅目标。我有一朋友，佢最近有一番说话。